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梅兰芳先生演唱的《贵妃醉酒》实况录音，这是1956年9月20号在上海人民大舞台的演出。《贵妃醉酒》这出戏是载歌载舞的单折戏，也是梅派最经典的剧目之一。说的是杨贵妃杨玉环受到唐明皇的宠爱，可是这一次呢，圣驾并没有来到百花亭，而是去了西宫梅妃那里。杨玉环在百花亭独饮，自醉自怨。关于这出戏的来源呢，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贵妃醉酒》是从清代盛行的弦索调后来改为汉剧，又改为京剧的。在相关的史料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述，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当中曾有一位汉调的演员叫吴洪喜，他的这出戏啊非常具有代表性。近世以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梅上成寻以及小翠花等等前辈大师名家都曾经演出过这个戏，自有源流，各有特色。据说呢，梅兰芳先生、于连泉，也就是小翠花先生，还有荀慧生先生，他们三位前辈宗师的《贵妃醉酒》都是由陆三宝老先生亲授的，但是他们三位根据自身的条件又进行了二度的创作，在舞台上呈现是大有不同，有的彩敲，有的不彩敲。比如说梅兰芳先生，他就是不彩敲的演法。现在呢，京剧舞台上几乎只剩下梅兰芳先生梅派的演法了。这出戏梅先生从1914年开始演，一直演到了他的晚年，还是保留剧目，足见他对这出戏的喜爱。1956年这次实况录音可以说是梅先生晚年实况录音当中价值较高的一个，台下的气氛也是特别的热烈。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这段珍贵的实况录音。梅兰芳饰演杨玉环，江妙香饰演裴力士，李庆山饰演高力士，由裴世长司鼓，王少卿操琴。 患失恋，只因未眠。老公烦待三千步，三千宠爱一身断。 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江妙香、李庆山主演的《贵妃醉酒》片段，这是1956年9月20号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的实况录音。梅先生当时已经是六旬的老人了，声音还是那么的甜润。这个录音呢，音质非常的清晰，台下观众的反应也尤为火爆热烈，足见上海观众对梅大师的喜欢。江妙香先生的裴力士更是梅先生的最佳拍档，您听这个精白音色尺寸的拿捏也是堪称一绝啊。下面请您继续欣赏梅兰芳主演的《贵妃醉酒》。 这差不多了。 走了，我也溜了就得。 秘 密是别叫我呢。出这么一点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娘娘您那别喝了。我不敢拿出来。娘娘您别喝了。 哟 哟哟，差事可太不好当了，这会儿高公爷他也不是上哪儿去了。 老你娘你 我这先骗你了。 你骗我什么来？ 还有娘娘赏了我仨锅贴， 您不小心点吗？ 可不是啊，您这盯着点得了。 我有点要紧的事情。 有事 那我一会儿就回来。 快点回来。可是这么着，叫谁谁伺候。 对，叫谁谁伺候。 叫 谁。 哎，听着呢，叫你那没我的事啊。 Woo-hoo!